感到无限的悲戚，好像夜雾层层笼罩你的心。也许你从来不愿告诉我，我也不再想问你为什么。夏日风的吹远，吹得无影又无踪，所以我将会忘记昨夜的。所以我将会忘记你的背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乐，慧之幸福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强在2001年《尽情飞扬》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潇洒的走》。这首歌曲其实很多人都曾经翻唱过啊，比如说像凤飞飞啊、高胜美，甚至还有王菲，所以听起来呢既有年代感，但是又能够让你想起当年的那种流行元素。我们再来听到的是来自鹿晗的一首新歌，这是他在2017年迷你专辑《Venture》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如果 What if I said。 握着手停在半空，按不下传送，辗转间未完的梦，枕头都落寞，回路过打翻了一千句想对你说的话，存在心底写了幽深的文字和表情。别转身离开，我们曾经是那么愉快，如果太年轻的爱注定要分开，我是不是应该晚一点再说。 What if I said 别转身离开，所以才逃避拥抱后爱的恐惧，不是只有你，回路过打翻了一千句想对你说的话，存在心底写了幽深的文字和表情，始终还是没勇气说下你。 What if I said 别转身离开，我们曾经是那么愉快，如果太年轻的爱注定要分开，我是不是应该晚一点再说。 What if I said 别转身离开， 转身离开，我们曾经是那么愉快。如果太年轻的爱情，我的发色别转身离开。我们曾经是那么愉快。如果太年轻的爱注定要分开，我是不是应该晚一点再说？我的发色别转身离开， 专辑一如既往的是带着一种开拓的意义啊。我们可以看到年轻的鹿晗在经历了种种之后呢，不断的成长，而且用音乐来表达自己，也试图去唱出更多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去更加多的去寻找关于音乐的可能性。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如果 What If I Said》，表述的就是当恋爱的情感到了分离的阶段的时候，想要触碰可是又想收回手的这样的一种姿态，心里面的纠结啊。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同样表达的是在爱情逝去的时候那样一份焦虑和纠结以及不舍，这是江美琪在2000年悄悄话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双手的温柔》。 先别说，先别说离开我的理由，反正都将是相同的结果。拥抱着，拥抱着，没开口，泪先流，学习着放手。偶尔抬头看天空，心还会有一阵阵难过。当我习惯寂寞才是自由的时

们也不为谁掉眼泪。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林俊杰2003年《月行者》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翅膀》。我们总是会很渴望有一双翅膀啊，哪怕是隐形的，就好像你在精神的世界里面也能够不断的去飞翔一样。我们也总是很渴望那一种飞翔的感觉。接下来的歌声来自卓亚军，这是他在2008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洛丽塔》。卓亚军呢是来自乌鲁木齐，所以他从小是在一个能歌善舞的环境当中长大的，而且他也有着很大的音乐梦想，应该说也是阳光，现实的阳光照进了音乐梦想吧。《洛丽塔》是他的名字，也是他的歌曲。 和我跳舞吧，洛丽塔，白色的海边的沙，爱情还是要继续吧，十七岁满朝霞。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卓亚军的一首歌曲《洛丽塔》。那接下来来自周华健啊，周华健的很多歌曲呢都是应该说是口口相传，让人难以忘怀的很多的经典在华语流行乐坛上。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在1998年《有故事的人》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健忘》。哎呀，我发现自己好像最近也会蛮健忘的，很多的事情包括说可能一些小细节你经常会忘掉。健忘的人是不是幸福的人呢？ 你笑我住那记性什么都好，我想想也不算太糟糕。你生日几月几号我知道，只是你几岁没那么重要。我觉得我的心思够用就好，再不想储存太多烦恼。只要能和你一起享受到老，我会把幸福

能远远离开这片沙滩。哦，每次又回到同样海面，还是会令你想念。 夏天是不是快要到来了？于是呢，就会很想念这个海浪啊、沙滩啊，种种吧，就是让你能够身心自由、放松的那样的一种状况。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陶喆1997年首张专辑《David 陶》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沙滩》。节目最后，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孙燕姿在2004年《Stephanie》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我的爱》。那之前呢，她曾经是好好的休息了一下啊，所以呢，这首歌曲是她在经过了一年的休整之后开始复出的专辑《Stephanie》当中的一首歌曲，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压力，但是你也能够感觉到，一方面他渴望简单生活，一方面又渴望突破自己。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绕着山路走得累了，去留片刻要如何取舍， 不是各自